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我的同事北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严子昂，欢迎子昂。 Hello， 大家好。 Hello， 清锐啊，欢迎大家又熟悉了，很高兴能来到这做客哈，差点把这儿当成我的主持台子了。 非常熟悉的话术哈。我们来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斌才会赢带您关注足球方面，李铁辞职，李霄鹏担任中国男足的主教练。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 CBA 第二阶段赛程公布，比赛将会在浙江和吉林来举办。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会带您关注冬奥会还有世乒赛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咱们跟子昂先来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12月3号，中国足协官方宣布李铁不再担任中国国家队主帅，至此终结了他2年的国足执教生涯。从征战东亚杯开始，李铁一共带领国足进行了23场比赛，其中东亚杯比赛3场，热身赛10场，40强赛4场，12强赛6场。热身赛的胜率呢是100%，正式比赛的胜率是46%。那么李铁执教国足一队至今的战绩是5胜3负2平，胜率达到50%，进了24个球，丢了12个球。那么这5场胜利中呢，有4场都是来自40强赛，而6场12强赛的战绩呢是1胜2平3负，打入了7个球，丢了11个球，胜率只有16.7%。另外呢，足协还官宣了李霄鹏来担任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霄鹏正式上任之后呢，也是继李铁之后啊，武汉队连续2次已经贡献了这个国家队的主帅。那么随着国足再次换帅，在近20年内，中国队已经经历了10位主帅。那有人认为这个李铁下课是因为舆情的爆发，也有人觉得李铁下课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球队内部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哈。那么子昂觉得李铁下课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也跟很多的解说员，包括其他的一些足球的记者、专家等等哈，也听过他们的意见。其实就是说，我们首先为什么要排除或者说把技术原因放在后面？就是因为我们想象一下，首先刚才包括清锐说的热身赛胜率100%，然后40强赛胜率，尤其是他带的那4场也是100%全胜，就是说那个时候谁能说换李铁呢？不会的， 没错。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啊，40强赛之后，那李铁自己辞了，然后现在需要找一位本土的主帅，从12强赛第一场开始打，那我们去网罗整个中国足坛的本土教练，我们是否能选出一个名字来说啊，找他吧，他能带这个国足出现？我们心里都没底儿，所有的专家或者说球迷自己心里还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所以说呢，李铁的这个目前的战绩可以说是早就可以预想到的啊。我们期待什么？我们期待的是奇迹，我们期待的是在我们预想之外的惊喜。但是我们如果说真的平心而论去预想的话，12强赛的艰难或者是冲击世界杯的艰难，我们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是 只不过说在战绩上确实是让我们失望了但是说既然早有准备，那何至于直接下课呢？那还是李铁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运营上个人身份的运营上，以及最关键的是在赛后的这些发布会的言论上， 没错 很少见。咱们不说这个，就是国内啊，放眼世界足坛也很少见说一个国家队的主帅32分钟在那儿哒哒哒一直说 发表演讲。 对，关键是说的东西都比较自我和负面，这个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世界足坛也前所未有的，所以说这才是比较核心的原因。 就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讲，你应该会非常好的去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哈。那么李霄鹏呢，目前也是成为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位执教过男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是这次上任，也正如刚才子昂所说到的，国足的前景其实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哈，只剩下了4场12强赛，我们可能也就是期待一个奇迹了哈。 奇迹 既然就是很多的网站上已经给出0%了嘛，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那就是全赢呗。全赢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太过期待啊。 嗯，好，我们来看看中超方面。中超联赛官方是公布了中超第二阶段的赛程，12月12号重启，1月4号结束，2天比完一轮，每轮的间隔是2天，赛程强度可以说是不小啊。那么国安接下来还有8场比赛，将会面对广州队、山东泰山、广州城还有深圳队啊。那么子昂怎么看我们国安接下来这个赛程呢？ 我觉得首先 A 席来了，对吧？安德烈席尔瓦来了，然后可以给我们的阵容带来一个补强啊，但是也有外援走了嘛。所以说呢，整个的阵容我听说，就是说国安的内部在开会的时候给球员定的目标，就是或者整个球队这一赛季的目标，就是没有一个锦标的目标，就是说大家就是好好踢，因为中超整个的所有球队的大的趋势咱们也都看到了， 没错， 对吧？就是现在就是中超能开起来都已经是真的是万幸， 难得， 对，难得，对大家来说，嚯，还能开起来呢，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把这个球好好踢，安全的、健康的踢好，然后呢，没有疫情的侵扰，然后没有伤病的侵扰，没有战斗的减员，我觉得这对国安来说顺利的度过这个赛季，也是所有球迷的一个期待吧。这个也是，就是说咱们说那山东鲁能可以说现在这个赛季就是如日中天，在各个豪强都唱衰的情况下，出现问题情况下，鲁能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上佳的状态，那他也是这支球队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双冠王的啊，对吧？那还是说我们可以蛰伏一个赛季，可以接受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蛰伏一个赛季，保存实力啊，然后来年再战。当然了，这第二阶段还没开始啊，咱们不说这些，而期待就是说中超开始之后，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联赛又有球看了嘛？这还是总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 那么对于球员们来说，可能第一个是有球踢，第二个是钱按时拿到手哈， 这也很重要。 对，是这些队员们现在心里想的一个事儿哈。 有的很多的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队的球员，比如说啊。这个一些规划球员，也是跟这个他们的队伍签了合同，说呢，我倒是也可以不去别的队伍啊，我也可以就是说不回巴西，但是呢，你要想让我上场，就先得把钱结了。 是 啊，就是有几位外援已经回巴西了，有几位不能外援，规划球员啊回巴西了，留下来的几位呢，也是跟这个广州队签了个合同，就是说，签了一个协议吧，就是在你补齐所有的工资之前，我是不用上场的。那，这些规划球员和一些外援的离开或者说休战，不参加比赛也可能会影响到中超的整个的观赏性吧。现在也是，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这个不是说给你发两个月工资啊，就是说可能说一直那球队那么大，两个月工资怎么凑不齐啊，现在情况还真的就是这样的，是给就是给不了。那我们就只能再等等看啊，就是说希望整个的中国足球，尽管说啊，就是我很多的专家或者说记者的声音或者说观点都是难啊，就是说我们说希望有转机或者说能够好起来，但是看起来啊，长路漫漫，前面是看不到转机的那个点在哪儿的， 看不到黎明。 对，是的，那就只能说先踢着吧。至少足球比赛的本质，或者说整个联赛也好，它的本质还要落到足球这一踢这一 是 一方面来，所以说至少还能踢，就觉得一切都还未来的路至少还在走。 我们也把这条路怎么解决哈，来交给足协。其实现在足协面对的压力也是很大哈，怎么解决中超联赛的问题，其实也是怎么解决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刚才子昂也说到有外援走，那么要走的外援咱们也是要来跟他告别一下哈，就是11月30号北京国安官方发文告别巴坎布。刚果前锋巴坎布从2018年加盟国安，共代表球队出战了87场，打进58球，助攻24次，是队史最佳射手。那么其实巴坎布啊，对国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巴坎布在未来的路能够越走越好。我们来看看女足方面，2023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女足世界杯赛程公布，赛事日程是2023年的7月20号到8月20号，开幕式会在新西兰来举办，比赛将会在两国的9个城市开打。这一届世界杯的参赛规模将会由24支队伍增加到32支，其中亚足联获得6个直接晋级名额。2022印度女足亚洲杯将会在明年1月20号开赛，除了澳大利亚之外，成绩最好的5支队伍将会直接获得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啊。那么这个中国队的前景应该还是进世界杯，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哈。 对，这小组的3个对手吧，我觉得都还是好打的。就看看 就是谁知道他整个的带队的风格吧，我觉得也通过这三场能有一个好的磨练。所以说你看，又说到男足的世界杯这块对比的来看，我们的世界杯预选赛在干什么，在拼命啊，每一场都是悬崖上的拼搏。 是， 然后呢一旦李铁想试一个阵容，那么他面临的压力就是什么，生死战练兵。 嗯， 你怎么 怎么敢？ 对，但是呢，你看水之岛带的女足，她实力还是有的，对吧？整个的这个实力还是在这个小组里面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或者说尝试，哎，大家反正就期待说，那看看这几场比赛，不仅要赢啊，或者说不仅要拿下小组出线的这个名额，还要看看水之岛能不能踢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嗯， 那这个还是说实力好了啊，什么都好做。 是，你敢练兵啊，敢用新人哈，敢锻炼队伍。那么女超方面呢，中国女足超级联赛11月29号进行了排位赛，在8-9名的争夺中呢，北京北空凤凰女足是以2-0击败了四川女足，最终获得了2021年联赛的第8名，保级成功。那么在这艰难的一年当中呢，北京女足是获得了全运会第4，女超实现了保级啊。那子昂怎么来看北京女足呢？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赛季。 是， 我们对北京女足可能怎么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球迷朋友毕竟对于女足了解的不多， 没错， 就是尤其是 关注不高哈。 对，尤其是在这个12强赛吧，吸引了绝大多数的话题和眼球的情况下，这样进行的女超联赛可能大家看都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赛季，而且本来呢，我们预定的目标，考虑到一些球队的其他女超球队的投入哈，我们的目标本来就像可能就像第二阶段的国安一样啊，就是说好好踢。那能完成一个，尤其是一度跌到了悬崖边上，前面有连败啊，这一次怎么说呢，战胜四川女足还是说体现了关键时刻啊拿得出手，或者说咱们就是说现在如果说一支球队处在一个很危难的时刻，或者说状态很不好的一个大的环境下，那最关键的是那个生死存亡的比赛要咬得下来。 嗯， 那我觉得北京女足的姑娘们，女超这个这支队伍的北京凤凰的姑娘们体现出了这种品质，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那还是说因为女足在咱们的这个大环境下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没错， 所以说希望就是说整个的女足的环境越来越好，那这样的话各支球队其实也就能顺着这个大的潮水越来越好。 嗯，那么就是本赛季虽然圆满完成任务了，我们也是期待下一个赛季啊。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来看看篮球方面。11月30号 CBA 第二阶段的赛程正式出炉，比赛将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和浙江省诸暨市双赛区来进行，场馆呢分别是长春市体育馆以及诸暨暨阳学院体育馆。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会采用赛会制比赛方式，期间一共进行15轮的比赛。北京首钢男篮呢被分到了长春赛区啊，那么这个北控呢是仍旧在浙江。期间呢一共是会进行15轮的比赛啊，那么首钢将士们呢将会是在12月25号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就遭遇劲敌辽宁队啊。那么子昂怎么看？ 首先我们还是要摆正心态啊，就是说至少我们不能轻敌啊，就是你回顾整个首钢的这个第一赛段的比赛啊，就是能给我们带来非常气恼的比赛，比如说对福建那场，怎么就能输啊，这就是赛前想破头也不知道怎么会输，有的呢就让我们觉得这不好赢啊，比如说第一次面对上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上海这个招兵买马啊怎么不好赢，结果赛季之初的第一个惊喜就来源于战胜上海， 没错 啊，包括后来打广东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广东队啊，这是众星云集啊，怎么打呢，这怕不是要被打花吧， 连输了呀， 这当时很多的球迷我看这个论坛或者说这个留言啊都是这么说的，结果还真就赢了啊，能拿下。所以说你看首钢的这支队伍在亚尼斯的带领下，他真的是一个，因为可能说看这个首钢的比赛确实不太好看啊，因为是重防守的一支球队，分数不会很高， 没错， 双方的分数都不会很高，但是你说就是因为防守有极致的强度和硬度，那所以说我们能够在面对强队的时候让他打不出来那种摧枯拉朽的态势和东西内容，那这样强队已经进入不了他们的节奏，我们就也许就能拉出我们的节奏，这个时候比赛的胜负就不一定了，就是我们就可以去争取了。所以说你说广东当时也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啊，辽宁现在是也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但是 就看双方怎么去打，就包括对面怎么去破解亚尼斯的防守啊，这是其一。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有新的外援了，而且是现在是三外援， 是 这么富裕的仗哈，看看咱们怎么打。我觉得放平心态，就是说要认识到辽宁以及其他的这个新一阶段要遭遇到很多的强队啊，尤其是辽宁。但是呢，我们也要心怀期待吧，就是说至少。球迷们可以说放平心态，但是我觉得球员们整个球队还是要憋着一口气儿，因为我们战胜过当时榜首的球队，那换一支榜首的球队我们也有可能可以战胜。 没错，刚刚早上也提到外援哈，那么首钢外援林书豪已经是完备了所有的注册手续，本赛季第二阶段呢，他将会再次以北京首钢之名重返 CBA 舞台。还有消息源称呢，首钢的第二外援吉布森已经抵达了国内进行隔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他也会将代表球队在第二阶段来出战。而北控男篮方面呢，北控将士们将会在12月26号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对阵上海男篮。休赛期呢，北控一天的训练哈，据说是分为三个部分，上午体能，下午技战术，以及晚上投篮。客观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挺高强度的一个训练哈。那么在第一阶段暴露出的问题，可能就要在这一个月的训练当中得到解决哈。那子昂怎么看北控男篮接下来赛季的比赛呢？ 我觉得北控男篮整个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最后的排名来说，还是给了很多球迷一个小的惊喜的啊，就是觉得这北控好像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综合到前几个赛季的排名，不是一个前十的一个实力啊， 是 啊，但是呢，你看随着马布里的逐渐的进入一些状态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老马还是说在一些关键球的布置上，或者说在最后的那个一分钟的这个关键布置上，可能他想要的东西球员还是打不出来，或者说呢，跟球员之间就是说想要的东西还是最后没成功，没有捏合到一块儿。但是整体上在比赛的布置上，然后临场的一些调教上，我觉得都已经是能初见功力了，然后那。北控也有逐渐的有，就比如说我们说最突出的廖三宁，对吧， 是 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球员站出来，我觉得这就很关键，就是说一支球队你总要有球员能够站得出来，然后能够掌控比赛，或者说打破僵局，或者说攻坚克难啊，这样的一个球员为老马所用，我觉得还是这个师徒组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期待。那具体说北控接下来的这些较量，比如说他要打这个上海呀、苏州啊，包括四川啊，我觉得并不是说拿不下来呀、北控也战胜过就是说很多 强队啊， 实力高的队伍队、然后那就一起期待呗。我觉得现在是怎么说呢，这个现在首钢排在第9位，北控排在第10位、北京这两支球队哈、也不知道应该说是双双这个来到一个还好的位置，还是说难兄难弟，就是肯定是大家都希望这样一支球队再往前走，尤其首钢吧， 没错， 首钢大家肯定是奔着前四这样期待去的。然后北控如果说能在首先能够稳稳的进季后赛，这应该是这支球队今年的目标， 没错， 我觉得现在按照现在这个打法，当然了也是要考虑到大家的这个所有的球队的外援陆续在就位， 没错，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打法呢，进季后赛有望，但是下一赛段吧，就是我觉得北控的球迷可能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赛程会变得更加的艰难和凶险，拿下比赛比第一阶段更难了。 但是对于球迷来说还是很幸福的哈，马上有中超，又有 CBA 可以看了啊。 体坛嗨翻天。 其他方面，我们来看看乒乓球。本周2021休斯敦世乒赛闭幕了，混双决赛中呢，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是以3-0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夺得了本届世乒赛的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是3-0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在女双项目夺冠。而男双方面呢，瑞典组合法尔克卡尔松是以3-1战胜了韩国组合张宇珍和林中勋，那么这也是瑞典组合时隔30年再次夺得世乒赛的男双冠军。女单方面呢，王曼玉是4-2战胜了孙颖莎，首度捧得了这个女单冠军啊。那么中国女乒也是实现了在这一项目上的14连冠。男子方面，樊振东4-0战胜了瑞典选手莫雷加德，夺得了男单的冠军，这也是樊振东夺得个人职业生涯世乒赛的第一个男单冠军啊。觉得这个3枚金牌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哈，圆满完成了任务啊。 是的，还是其中当然了有一些波澜。我们还是看到了，就是说反而是让球迷们感到兴奋了，真的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说啊这个运气特别差，或者 真的出问题是什么呢？可能就拿了一两块金牌，那这有球迷们可能就不买账了，说什么情况啊？这我们不是宇宙队吗？但是现在说，哎，有人挑战了啊，我们受到了威胁，大家反而兴奋起来了，说这才是比赛嘛。 是两对外国选手打决赛，其实还是挺少见的一个现象啊。那么2021这个世乒赛圆满收官呢，也是要恭喜国乒。另外在这次比赛中呢，也是有两个老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啊。第一位就是代表卢森堡出战的58岁的倪夏莲，他时隔36年再次拿到了世乒赛的奖牌，创造了历史。他也表示没有想到38年之后还能够站上领奖台。现在呢，这个倪夏莲也已经是被卢森堡载入了史册。其实倪夏莲也表示，他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中国人，他永远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也是很光荣很自豪。好的，那么其实呢，在世界乒坛也有无数位像倪夏莲一样代表其他国家和协会征战在国际赛场上的中国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海外兵团。其实对于乒乓球项目来讲，在咱们国家不是说每个人啊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出战，所以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选择远走他乡。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心中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想要对他们说一声珍重，希望你们在异国他乡平安健康，也要对他们道一声感谢，谢谢你们把中国运动员的坚韧不拔和乒乓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方。那么另一位老将呢，就是德国运动员波尔。在男单半决赛中，第18次征战世乒赛的老将波尔3-4不敌瑞典19岁的选手莫雷加德，无缘世乒赛男单决赛。但是波尔呢，已经追平了他个人单打的最佳战绩。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另一个是旭日东升，未来可期。那么其实在这几十年中呢，我们也要感谢有波尔这样伟大的对手和我们共同促进，因为对手呢也是我们的另一只手，棋逢对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队才会时刻保持着进步的清醒。我们后面再来看一看冬奥会方面啊。12月3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最新筹办进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执行主任严成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计划在2月4号开幕，2月20号闭幕；冬残奥会计划在3月4号开幕，3月13号闭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啊。那么子昂对于冬奥会有什么期待呢？我们知道子昂平常也非常愿意滑滑雪啊，玩玩这些冬奥的项目啊。 我觉得因为我也认识很多的老学友新学友啊，包括网红达人，包括一些运动员们和教练等等，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整个冬奥会就是冰雪人的节日。 是 啊，这个尤其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办的冬奥会，真的是像过节一样。就是你看雪场现在也是人挤人了，对吧？北京的雪场刚开都是在下饺子，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认可这项或者说这一类的运动，以及接受这一类运动，包括说之前可能去滑雪，哎呀别滑雪那多危险，你看有几个滑雪的，现在不会了， 对吧前几年还这么说，现在不会了，说哎这新潮好玩酷帅，就是说都是开始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整个冰雪运动大环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促进和提升，能让我们所有人吧都能更好的享受冰和雪的魅力。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周末赛场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子昂的精彩点评，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